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41集，洛风城站起身，走到桌边，拉开抽屉，取出里面的文件夹。他打开到第二页，只见在已知死亡人数的后面，有人用笔悄悄地在391上画了一道斜杠，在一旁写道 ,6461。 写这个的时候，你就没打算留下来了吧？ 唐默快速地穿过夜色，离开了浦东。在深夜离开商场，是为了尽量不惊动那个阿塔克组织。唐默确定自己离开浦东范围后，找了路边那家店藏身，待到天亮才出门。他这次走得很快，不过两个小时就来到了市北中学的门口。他熟门熟路地进入体育馆，空荡荡的体育馆里没有一个人。唐默在器材室里找到一块被人吃剩下来的面包，这面包落在一滩水的旁边，上面长了一层厚厚的霉斑。看样子在自己走了以后，第二天这群孩子就走了。唐默心里也没有太多不舍，他背着包离开体育馆。在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唐默突然停住脚步，低头看向落在墙角地上的一根火柴。他目光凝聚，视线从火柴上移开，抬头看向面前的这堵白墙，仔细观察了一会儿，唐默走上前，手掌用力，将墙上铺着的一层白灰抹开。 唐默哥哥，我们先走了，以后再一起玩游戏，一定要活下去。陈珊珊， 还有赵子昂， 最后五个字刻得歪歪扭扭，和前面的字一比，丑得无法见人。一看就知道是小胖子自己臭不要脸的，硬要跟着刻上去的。唐默难得勾起唇角笑了一声，他再次用力，将墙上刻着的这些字抹去，接着转身，背起大包，真正离开了学校。走到校门口的时候，一道响亮的铜声在整个上海市响起。 欧洲三区偷渡客凡森·李斯特成功通关黑塔一层。 唐默的步子微微顿了顿，继续向前走。欧洲也有人通关黑塔一层了？欧洲的攻塔游戏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按时间来算，傅文铎通关黑塔一层用了大约3个小时，美国的玛丽·范德萨用了5个小时，欧洲的攻塔者应该比华夏美国区的玩家要弱，那他用的时间肯定在5个小时以上。如果按等差数列计算，攻塔者用时7个小时的话，那么欧洲玩家开始攻塔时，唐默还在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里。想通这一点后，唐默再也没有迟疑，神色平静地往前走。太阳升起，街上的人越来越多，唐默在上海已经没有其他的事要做，打算先回苏州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幸存的认识的朋友。他走到靠近南京路的地方，街上到处可以看到人。人不多，但无论走到哪儿，都一定至少有2-3个人。唐默背着大包，埋头向前走。他走到人民广场的一座花坛下，突然，唐默的身体僵住，整个人停在原地。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异样。在短短3秒钟内，唐默目光漆黑，手指捏紧，脸色变得十分难看。因为此时此刻，一道清脆欢快的童声在他的脑海里响起。唐默唰地扭头，看向身边走过的几个人，想看看他们是否听到了那个奇怪的声音。然而路过的3个人好像什么都没有听到。唐默忽然盯着他们看，吓了他们一大跳，嘴里骂了一句神经病，赶忙加快脚步离开。在唐默的脑海里，那道铜声还在响起。 他一共响了三遍，每一次播报语气都更加欢悦。 叮咚，华夏二区正式玩家唐墨已达到黑塔一层水平，10天后准备攻塔。 灿烂的阳光下，悬浮在半空中的黑色巨塔闪烁着耀眼的光辉。4天后，上海静安公园，一个长相憨厚的小胖子脚步迅速，好似闪电，钻进了公园里的全家便利店。便利店里的食物和饮用水已经被其他人翻找得一干二净，小胖子不死心，又跑进便利店的仓库，找了半天才从员工睡的备用床下找出了3盒饼干和半箱饮用水。幸存下来的人类不多，但食物都是有保质期的，这么些天下来，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，好不容易找着食物和水，小胖子赶忙回去把水递给一个高瘦的男生。竹竿似的男生立即喝了一大口，说， 可算活过来了。赵总，你说现在食物这么难找，咱们要不赶紧离开上海吧，上海人太多了，这样吃下去我们肯定没食物了。 小胖子一口气吃了2块饼干，嘴里被塞得满满的。 我以后找好吃点跟你吃。 竹竿男生脸一红，说，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我知道。 小胖子喝了口水，把饼干咽了下去。 我不是每天都不怎么饿吗？你是预备役，你身体素质没我好。我感觉我每天吃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少，还一点都不饿。你不也这样吗？吃的越来越少。可能就跟珊珊之前说的一样，地球上线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了，就跟植物一样，获取能量的方式不仅仅是吃东西，还可以有很多未知的途径。哎，他是这么说的吗？ 竹竿男生撇撇嘴，说， 我怎么记得咱们都分开好几天了。 小胖子想起这件事也很郁闷。 等我们以后更强大了就一起走，我看谁敢找我们的麻烦。 两人把食物和水装进随身的背包里，再往前走。小胖子说， 哎，你说他们说的那个拿一根大火柴老是3更半夜偷袭人的火柴怪人是唐哥吗？应该不是吧，唐墨哥为什么要偷袭别人啊？他是个好人，又那么厉害，没必要吧。嗯，肯定不是唐哥。 两人离开了静安公园，向西边去了。他们口中的火柴怪人此刻正藏在南京路2楼的一家珠宝店里。这家珠宝店面朝北，太阳光从南边照射过来，无法照射到店内。火柴怪人将身体缩在墙角，动作极轻地伸出手，用一个奇怪的东西照向楼下走过的每一个人。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，这个奇怪的东西是一个改造过的双筒望远镜，将2个镜筒折下来，洞穿镜筒底部，用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圆筒将2个镜筒串联起来，形成一个 Z 形。 Z 字的2个拐弯点各自放置了一片平面镜，由此制作成一架简易的反射式望远镜。火柴怪人将 Z 字望远镜的一端对准路上的行人，另一端则放在自己面前，他目不转睛地观察每个从楼下路过的人。就这样，从上午看到了下午。傍晚时，一个穿着黑色皮夹克的中年壮汉叼着一根香烟，大摇大摆地从路上经过。火柴怪人放下望远镜，快速地背起包，以极快的速度跑下楼，跟在了这个一身肥膘的中年男人身后。唐墨躲在昏暗的小巷子里，单肩背包，目光死死地锁在这个男人的身上。他闭上眼睛，深呼吸。再睁开眼睛时，他的瞳孔闪过一道光，而在他的视线中，那个男人头顶上缓缓地漂浮起了3个大字：偷渡客。 唐默勾起唇角，不动声色地跟在这个男人身后。夜幕低垂，皮夹克男人双手插在口袋里，一脚踹开大门，走进了一家特产店。店里已经躺了一个中年妇女。突然门被踹开，这女人吓得往后一缩，撞在商品柜上。 看什么看？滚！ 中年妇女张了张嘴，还想再说什么，那男人牛目一瞪，抬脚就踹在了这女人的肚子上。妇女痛苦地闷哼一声，连包都不敢拿，飞奔着跑出了商店。皮夹克壮汉嚣张地笑了一声，直接拉过妇女刚才铺好的床躺了上去。特产店的墙上时钟滴滴答答地响着，皮夹克男人闭上眼睛，不多时呼噜声响起，洪亮如打雷，渐渐盖过了时钟的滴答声。黑夜中，一道高瘦的影子从特产店门前一闪而过，下一秒一根巨大的火柴从天而降，砸在了壮汉的右腿上。咔嚓，一道清脆的骨折声过后，是壮汉杀猪似的嚎叫。唐默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，大火柴如同雨点密集地朝着壮汉的肚子、大腿、屁股砸下去，砸的都是肉最多的地方，只是会很疼且让人猝不及防，但还不至于死。壮汉的啤酒肚很大，怎么砸也砸不到内脏，让他疼得不断嚎叫。 老子杀了你！ 哗啦啦，唐默的身后忽然落了一地的土特产商品，一张巨大的桌子出现在唐默的面前。唐默挥舞火柴，分量十足的火柴头狠狠砸在桌子上，瞬间四分五裂，木屑溅起。唐默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他加快了打人的速度。壮汉眼见自己的异能都被这根大火柴劈碎了，绝望的痛哭流涕，抱头求饶。大概打得差不多了，唐默俯下身扒了壮汉的皮夹克，淡淡地说， 这是我的，懂。 壮汉上身就穿了一件夹克，被扒光后他双手抱胸不断地点头， 懂懂懂，是你的， 全是你的。 那满身白花花的肥肉辣得唐默眼睛生疼，拿着皮夹克转身离开。就在他走了之后，刚才被赶走的中年妇女悄悄地走了回来，她看见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壮汉，愤怒地把这壮汉扔出了商店，在他的身上脸上又踹了好几脚，才抱着自己的包快速跑开。唐默走到小巷子里，扔掉皮夹克，拿出异能书。 异能，你来打我呀，来打我呀。拥有者赵龙峰，偷渡客。类型四维型。功能，使用附近的一样物体作为护盾，作用间隔为零时间单位。等级一级。限制，本身必须可以搬动该物体，与物体距离不超过10米。冷却时间5分钟。备注，赵龙峰说，你来打我呀，来打我呀。唐默说，我打死你个龟孙儿。唐默版使用说明，护盾物体的面积不超过0.5平方米，与物体距离不超过3米，冷却时间10分钟。啊，对，打死唐默这个小妖精。 从第一次翻开异能书到现在，唐默已经快习惯了这本书的贱嘴。这本贱兮兮的书以损唐默为己任，有时甚至不惜连自己都骂进去，也要损唐默一层皮下来。本来唐默以为自己已经完全免疫了他，但看到那句小妖精，唐默还是止不住的眼皮一抽，用力的合上书。刚抬起手要把书扔出去，万幸再次忍住了。我的异能，随我随我随我随我随我， 随你马呀，这他妈绝对不随他。 唐默咬牙切齿地把异能书收起来，脚步轻巧地跑进附近一间无人的房子里， 等待夜晚过去。从被黑塔告知十天后准备攻塔的那一天起，唐默就开始在南京路附近进行埋伏。唐默的六个异能里，只有喷火异能和土风异能具有明显的攻击性。唐默很缺异能，别人的异能或许没有用，但至少可以无限制的使用。唐默的异能经常一天只能使用一次，真遇到强劲的对手，需要长时间搏斗，根本不起作用。而且他要去参加攻塔游戏。四天前，唐默开始用乔菲菲小姑娘的异能找呀找呀找朋友，在大街上到处找偷渡客。小姑娘的异能之前都没有什么用，直到这个时候唐默才发现这异能简直是神器。觉醒异能的玩家几乎只有正式玩家和偷渡客，异能者在外表上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唐默见过很多拥有异能的玩家，除了阿塔克组织的那个杰克斯长了一张我很强我肯定有异能的脸，其他正式玩家和预备役差别都很小。在异能者中更容易找到的是偷渡客，偷渡客都是杀人犯，而且是游戏正式开始前真正的杀人犯。有的杀人犯隐藏得很深，表面和普通人没区别，但有的杀人犯长相凶残，眼神狠厉，眉宇间就是有一股缠之不散的煞气。唐默的异能每天只能使用一次，他不会轻易使用，唯有认定对方九成可能是偷渡客，他才会跟上去用异能看清楚，最后决定动手。偷渡客都有异能，唐默不敢掉以轻心，每次都是观察清楚在背后偷袭，最后吃干抹净不给钱，复制走对方的异能。唐默躺在这户人家的床上，眉头微蹙，思索着明天要去哪儿找偷渡客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